你会发现登山宝训非常的精深，对吧？我们已经讲了八讲了，但是其实呢，每一段耶稣的话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刺激和极大的光照。上一讲我们讲的其实就是十诫的不可杀人，这一讲我们来看的其实是十诫的不可奸淫。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你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说用你的圣洁的荣光吸引我们，说我们里面渴慕你的圣洁，渴慕荣耀，让我们有力量脱离罪恶的辖制。求主引导看顾，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 那 C.S. 路易斯说呢，他有一个观察哈，他说人们在结婚之前需要先经历轰轰烈烈的恋爱，这样浪漫主义的爱情观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邪说。凯勒牧师呢讲到恋人约会的历史这件事儿的时候呢，他说就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人们发展，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追求自由恋爱了，但是呢当时人们怎么恋爱呢？通常都是男方去到女方的家里去，然后当着他所有家人的面告诉他的父母说，我想与你们的女儿交往可不可以然后呢就才开始约这家人的女儿在他们家的门廊下面见面意思是呢，他首先需要公开的在这个家族面前征得他们家族的同意，经得父母的认可才行。然后呢，凯勒牧师以相当尖锐的语气说，然而到了20世纪，年轻人的自由恋爱就不再是这样子了，他们远离父母，远离教会，他们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私下的约会地点。凯勒牧师给出一个相当刺耳的评价，说他们私下勾搭。哎，很有意思，对不对？你知道，在用圣经的标准来看啊，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甚至我们必须说的再刺激一点，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更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代。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两性关系的罪恶几乎已经麻木不仁到习以为常的地步，甚至几乎不觉得羞耻，不觉得它是一个罪恶，比如婚前同居，比如婚外情，比如同性恋，并且这些年来离婚率居高不下，对不对？人们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至少没有觉得这构成了他生命价值的亏损。所以你会发现现代人的思想呢，都是一种放纵的思维模式。什么叫放纵的思维模式呢？就是人们会普遍的认为不应该控制自己的欲望，反正也控制不了，改变不来，所以就不控制。现代年轻人通常会这样说，他们提倡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感受，对不对？我以前爱他，现在爱你，将来还可能会爱别人，但是我每一段感情都是真的，都是真诚的，都是真实的。哎，这就是现代人的思想，对不对？甚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是年轻一代的主流思想，对不对？你就知道这真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一位牧师说呢，在这个时代，情欲的诱惑是传统社会难以想象的。为什么？因为在一个传统社会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直到结婚的时候，甚至他们一生之中，他的妻子和他的丈夫就是他 唯一赤裸面对的人，对不对？然而在今天，对很多人来讲，在他结婚之前就早已阅人无数，并且洋洋自得。所以这真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这段经文，登山宝训的经文，对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来讲如此的重要。但是与此同时呢，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但与如此同时，你会发现当代人尽管如此的邪恶淫乱，但是你发现没有，人们在描述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的时候，几乎都非常默契的不去使用淫乱这个词，你发现没有？现代人很少使用这个词来描述犯罪的状况，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个词对现代人来讲太刺耳了，对吧？这个词好像带着一种中世纪的尘土的味道，让现代人感到刺耳，感到呛鼻。在当代，人们甚至已经非常不习惯使用淫乱这样古老又尖锐的词汇来描述两性关系的罪了，因为这个词听起来太刺耳了，让人受不了。你知道受不了的意思？受不了的意思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人们可以明目张胆的这样做，但绝对不允许别人这样说，这就是受不了的意思。因为在登山宝训那里，耶稣说了，这就是淫乱，但是我们不这样说。人们故意用一些转换一些听起来不那么刺耳的词汇来描述淫乱，比如同居，比如出轨，比如追求自由，比如性格不合。你发现没有？其实在本质上不就是登山宝训描述的淫乱的罪吗？罪恶本身的，当他换了一个词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罪恶本身的严重程度好像无形当中被冲淡了？面对罪恶的时候，当代人靠着换一个词的方式来消解掉这个罪恶的严重性。然而我会说，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邪恶的。是的，我会认为说换一个词的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邪恶的，因为换一个词把这个罪恶包装的不那么刺耳，不那么严重，让这个罪恶听起来轻飘飘的，意思是他早已经预备好了一颗刚硬不悔改的心，让这个罪恶更容易被人接受，对不对？让这个罪恶更容易显得不那么严重。然而你会发现，直指内心一直都是登山宝训的原则。接下来耶稣的每一段讲论都是在直指内心。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原则是不仅仅是不行淫乱，而且是不动淫念。意思是不仅仅是行为，还包括内心，对不对？并且接下来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离婚也被主耶稣视为淫乱。这件事情当代人甚至都理解不了了，你知道吗？稍后我会提到哈。但是事实上，离婚100%绝对是淫乱，只不过当代人理解不了这个真理，就表明当代人已经被这个罪扭曲到何等糟糕的地步。然后当主耶稣指出这一个圣洁的、荣美的、神圣的标准之后呢，他接下来特别说了一点挺刺激的话。他怎么说呢？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怎么样？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哎，你有没有觉得主耶稣说的话 不合常理。你觉得不合常理，是因为你没有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圣洁的标准来对待你生命当中的罪恶，这本身是被罪扭曲的表现。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失掉右眼和失掉右手，远远这个糟糕的程度远远低于陷入到罪恶的程度。让我这样说，其实主耶稣的意思是，当你面对罪恶的问题的时候，你首先最应该想到的是到底该如何对付自己的情欲。就是你首先面对罪恶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应该想的是砍手、剁脚、挖眼，就是如何破碎自己。面对罪恶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到的是如何切实的去处理这个罪，纵然处理的过程无比的艰难，无比的痛苦，但是那是正确的方向。然而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当代人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的精神弊病，就是面对一件具体罪恶的时候，人们首先不再是思考如何对付自己，人们第一个反应是变着法的千方百计的去包装自己的罪，让自己的罪变得不再那么刺眼。意思是人们不需要对付自己，人们需要换个词汇，对不对？不需要再对付自己的心，不需要再对付自己的生命，换个词汇就可以了，不说这个词就可以了。把淫乱换成同居，把淫乱换成性格不合，把淫乱换成追求自由就可以了。哦，人们拒绝使用这个严厉的词的方式来对付这个罪恶，但这个罪恶真的被对付了吗？不过是让人的心更刚硬罢了。当代人不再弯眼，不再砍手，而是变成了堵住别人的嘴，不允许别人这样说。这明显跟耶稣登山宝训的方向是相反的呀。耶稣的弯眼砍手的意思是对付自己，而不是堵住别人的嘴不允许别人说，而不是换个词汇，因为换个词汇罪恶就会减轻吗？只不过是罪恶感减轻了，而不是罪恶减轻了。而罪恶没减轻，你居然罪恶感减轻了，何等糟糕的一件事情，表明良心麻木刚硬，对不对？表明心对罪恶更不敏锐，这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罢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意思是，面对这个罪，对付自己意味着是换一个人，换一颗心，意味着是更新自己的生命，而对付一个词汇意味着是良心麻木刚硬掩耳盗铃。事实上我们必须知道，圣经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习以为常的那些事情啊，比如婚前同居，比如婚外恋，比如同性恋，比如离婚，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习以为常的事情，圣经都有一个尖锐的词汇去描述它，叫淫乱。意思是这种对罪恶极其刺耳的描述，显明圣经丝毫不给人留情面的，直接的指出了这个罪是何等的严重。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发出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教导。你发现主耶稣的教导甚至带着强烈的对人的否定。首先他否定了人的心啊，意思是即使你保守了你的行为，你还是一个淫乱的人，因为你的心在犯奸淫。其实让我这样说哈，你有没有发现约瑟逃避祖母波提乏的妻，其实在本质上就是对自己的心不信任。约瑟当然没有想当然的骄傲的认为自己就是柳下惠，约瑟没有那么骄傲，约瑟没有那么想当然的给自己过高的评价。约瑟不认为自己是柳下惠可以坐怀不乱，他清楚的坚决的否认自己的心，于是他出于敬畏上帝的缘故就丢下衣服逃跑了。你有没有看到一点落荒而逃的感觉？逃跑 指向说他知道自己不能在这个试探当中持续的待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不然他就没有办法胜过，他用逃跑的方式来胜过这个试探。所以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教导了一个主题，就是如何持守圣洁的两性关系，以及如何对付自己的情欲啊。但是我会说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当你持守了圣洁的两性关系的时候，就会更有力量对付自己生命当中的情欲。当你真实的在福音当中对付胜过试探的时候，也会让你变得更加圣洁。而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的力量。我们来看第一点，第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两性关系是极其重要又充满危险的，极其重要又充满危险。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当描述两性关系的时候呢，从来都是圣经怎么评价两性关系，合神心意的两性关系，圣经从来都认为是神圣的、美好的，而不是邪恶羞耻的，对不对？如果你仔细的研读旧约的智慧文学，比如你去看诗篇、箴言、雅歌，这些经文甚至歌颂合神心意的圣洁的两性关系，歌颂婚姻盟约的荣美，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意思是上帝认为呢，两性关系是人生重要荣美的事情。我来提几节经文来说明这一点。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几节经文，第一章27-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创世纪2:18，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独居不好的相反面就是有配偶是啊好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神赐福的表达。创世纪2:23-25，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亚当的那首情诗其实是对上帝创造夏娃这件事的大能的赞美的敬拜的表达，对不对？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对上帝创造夏娃这一个结果的赞美和敬拜，也是表达他的喜悦和感恩。然而我们知道，创造的美好之后，这中间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情，对不对？这件糟糕的事情就是堕落。堕落，因着堕落的缘故，罪恶进入这个世界，进入人的心中。因着堕落的缘故，上帝创造的荣美，原本设计的美好被扭曲了，对不对？你会发现罪有这样一个特点哈。罪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把一切原本美好的事物变成丑陋的事物。这就是罪的特点。因为罪的特点就是扭曲。罪会扭曲上帝原本创造的美好，然后把它变从一个美好的事变成坏事。所以在罪的扭曲之下呢，圣洁美好的两性关系就可以变成邪恶淫乱的。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最重要的事通常呢也是需要谨慎小心面对的事。为什么？很简单呀，因为如果你把最重要的事给搞砸了，它造成的危害的程度就会变得越大，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当主耶稣基督论到两性关系的时候， 提到把这件事情搞砸，提到它的危害程度的时候，耶稣基督甚至用地狱来描述它的可怕后果，对不对？耶稣的意思很直白哈，把这件美好，上帝原本创造的美好给搞砸了，它的危害的程度非常的大。因为它是如此神圣美好重要的事情，因着罪的缘故给扭曲了，搞砸了，危害巨大。主耶稣的意思很简单，若是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谨慎小心的对付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的败坏，甚至有一种可能的结果叫做全身丢在地狱里，对不对？按字面意思，这是一种耶稣说的那个灭亡的结果，对不对？意思是两性关系方面的犯罪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呢？凯勒说是这样一个特性，它会让人不知不觉的堕落，它会让人良心麻木，它会让人无法自拔，它会让人通向毁坏灭亡的道路。哎，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精准，对不对？主耶稣在论到淫乱这个罪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地狱的教导。哎，我知道这样很多人感到不容易理解，对不对？怎么这个淫乱的罪跟地狱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很难理解。为了让大家理解，我先来简单解释什么是地狱，然后你会发现淫乱的罪确实会让人的灵魂引向那种地狱般的境况。其实我会发现今天很多人对地狱的理解有点太肤浅了这个老虎凳是烙铁满清十大酷刑这个是聊斋，是小说哈，不是圣经描述的地狱。圣经描述的地狱是极其危险、糟糕、可怕的境况。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请注意，圣经告诉我们说，地狱不是一个消灭你的地方。请注意哈，地狱不是说进了地狱的人你会被火烧成灰烬就不再存在了，绝对不是。你想的太美好了，地狱不可能这么美好。因为地狱是一个时时刻刻，一个人在里面时时刻刻永永远远都承受痛苦、审判、咒诅、上帝圣洁的愤怒、公义的审判、永远的绝望的地方。请注意，人在地狱里面不是不存在了，不是被消灭了不存在了，不不不，人在地狱里面是一种以扭曲痛苦绝望的方式永远的存在下去，永远的痛苦下去。换句话说，在地狱里意味着你整个人身体心灵都扭曲破碎报废了让我打一个比方哈，当我们说一辆汽车报废的时候，不是指这辆汽车不存在了，对不对？一辆报废的汽车照常存在，只不过当我们说它报废了，其实是它说它无法继续发挥它原本的功能了，它已经偏离了原先设计它的那个荣美的目的了，对不对？它已经变得一无是处，丑陋不堪，扭曲变形了就车祸现场的报废的汽车，对吧？它变得全然糟糕了，它变得跟原先创造它的荣美的目的完全相反了，但它仍然存在，这就是报废。而在地狱里，让我这样说，在地狱里整个人包括身体心灵都永远的处在一种扭曲破碎报废的状态，永远的失去了上帝原本创造的那个荣美的目的。哎，各位，我要说多说一句哈，你知道失去上帝原本创造的那个荣美的目的这句话多么的可怕吗？可能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话多么的可怕。你知道失去上帝创造你的原本荣美的目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没有丝毫的智慧、 诚实、良善、温柔、爱，这些都是上帝创造我们原本的时候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荣美的目的，对不对？这可能意味着你丝毫不会感受到一丁点的喜乐，你丝毫不会有一丁点的幸福感，你不会爱别人就不会爱别人，当然在地狱里别人也不会爱你，你甚至完全无法感受到幸福是什么味道，爱是什么味道。在地狱里人人都是无尽的邪恶，无尽的绝望，无尽的痛苦，当然包括自己。所以你发现了，因为这些都是原本上帝创造的时候赋予人生命的荣美的目的。今天如果你见过一些严重的抑郁症患者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他感受不到别人的爱，他感受不到这个世界的善意，他已经痛苦的无法活下去了。我要告诉你，地狱比这种痛苦痛苦无数倍。你去看见过那些失去亲人的现场，最心爱的儿女失去了，并且是被冤杀的，他嚎啕大哭，他绝望，他痛苦，好像心头肉被剜出来一样。我要告诉你，在地狱里的痛苦比这种痛苦痛苦无数倍。我只能用类似人间能够想象到的痛苦来稍微一瞥地狱的痛苦，但永远无法类比。因为即使在人间最痛苦的场景，上帝依然还没有收回一些爱，对不对？一些爱，一些公义，一些阳光雨露，一些别人对你的关怀都还有，对不对？但在地狱里丝毫都没有，丝毫都没有。那么这就是人失去了原先被创造的荣美的目的。那么这个跟淫乱有什么关系呢？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啊，淫乱的光景，各位请注意，淫乱的光景就会使人的灵魂渐渐地挪移帐篷，走向这样的光景。一个人越多的淫乱，他的灵魂就会越多的麻木不仁。请问一个淫乱的人是一个会爱人的人，还是一个持守圣洁的人是一个会爱人的人？当然是一个持守圣洁的人。他越持守圣洁，他越能感受到贞洁的爱的那一个荣美享受和幸福感，对不对？但一个淫乱的人他是感受不到这个的，他的心会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对不对？淫乱的人会让自己的心变得空虚，变得愁闷，甚至他会渐渐的失去爱人的能力，真的，他会变得玩世不恭，对一切荣美的事情都会解构掉，说无所谓，哪有真事儿，什么爱不爱的，他会这样的态度，他会变得心地刚硬。哎，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地狱光景的开端？是的，虽然还远远没有地狱的那一个无数倍的痛苦，但是这不就是那个开端吗？圣经告诉我们，两性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也是充满危机的。所以一方面呢，为什么说它极其重要？你有没有发现，甚至圣经在描述基督与教会的永恒完美的爱情的时候，用的就是两性关系的比喻，丈夫与妻子的比喻，对不对？就说明它极其的重要。所以换句话说，正确的两性关系是让我们通往上帝荣美的那条道路，而错误的两性关系是让我们通向地狱绝望的那条道路。它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好，也可以让我们陷入到更败坏的光景。意思是它重要而危险。重要是因为它原本是上帝创造的荣美的事，危险是因为罪会把这一荣美的事扭曲变成淫乱。因此整本圣经都在强调，两性关系只能完全在婚姻的盟约的关系当中发生，在婚姻的盟约之外，圣经说 不可皆宜。为什么在婚姻的盟约关系之外的两性关系是极大的罪呢？原因就在于说，上帝赋予了两性关系神圣美好的本质，它其实是合一的行动，对不对？刚才我们念过经文了，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它是合一的行动，它是荣耀上帝的目的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它是使两个人身体、灵魂、思想、意志、情感合一，彼此享受亲密的关系。因此，这么神圣的事情，如果做错了，它的错误的后果就会很严重。所以，上帝创造了两性关系的美好，其实是要我们在彼此相爱的亲密关系当中成为新人，二人成为一体。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我们进入尾声的盟约的关系当中的时候，婚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需要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不对？哎，是的，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在盟约的两性关系当中，夫妻之间每一天需要不断的操练付出、舍己、破碎自我、彼此相爱、学习顺服、学会不断的为对方牺牲，而这个过程它其实是让我们的心经历更深的更新和改变，对不对？这意味着合神心意的婚姻盟约两性关系让我们可以塑造我们比原来的自己更什么，更好、更荣美。其实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其实潜台词是在对对方说，我向你完全敞开。你知道在婚姻的誓言当中，无论贫穷、富足、健康、疾病都怎么样，不离不弃，对不对？这就意味着我要与你一起做我今后人生一切的重大决定，对不对？你的朋友就会成为我的朋友，你的家人就会成为我的家人，我的一切就会成为你的一切，对不对？这就是那一个舍己和联合嘛。啊，用王一牧师的话说呢，什么叫婚姻，什么叫爱情呢？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的妈就是我的妈。哎，我觉得说的很形象，对不对？啊，它就是这回事儿。进入婚姻的盟约就是将自己整个人交给对方，当然对方也需要把他整个人交给你。你的社会关系，你的财富地位，你的人生目的，你的一切从此不仅仅属于你一个人，还属于对方。甚至你的跌倒、失败、软弱、羞耻也不属于你一个人，还属于对方，对不对？你的荣耀，别人对你的夸赞，哎，为什么说对一个妻子说，哇，你的丈夫好棒，他心里美滋滋的，为什么？因为那是在夸他吗？因为夸她的丈夫就在夸她。哎，如果见了你说你的丈夫真差劲，你心里也不好受呀。纵然刚刚跟他吵完架，允许你自己这样说，不允许别人这样说，对不对？你跟丈夫吵架的时候，你说他好差劲没问题，别人如果这样说呢，你心里很痛苦的，你心里很难受的。哎，这就是正常的婚姻关系，对不对？如果你说，哎，各位，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哈。如果你说我只想跟某个人发生关系，却不想跟他结婚，哎，这种论调在今天的年轻人的群体当中甚嚣尘上，对不对？就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大家都寻找自己的自由，不要束缚对方。哎，各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句话非常的邪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是在向对方说，我只想与你有身体上的结合，但我绝不想跟你一起做我人生重大的决定，我不绝不想让你来影响到我，我的自由、我的舒适、我的权利，我不愿意与你分享我自己的一切，我不享受你的束缚，我需要有我自己的自由。潜台词就是这个，对不对？你还能找到比这更自私的事情吗？ 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压根不爱你，我只是想利用你来满足我的私欲，我只是想把你当成工具，我只是想要从你那里获得享受，但我绝不可能为你付出一点点。所以各位姊妹们，各位年轻的姊妹们，各位年轻的弟兄们，如果将来你们在面对婚姻的时候，如果有人敢跟你说我只想跟你谈恋爱但不想跟你结婚，立刻给他两巴掌，把他离开他。因为这是赤裸裸的败坏和罪恶。所以不要将身体的结合和整个人的灵魂分开。现代社会淫乱的主要的标志就是将身体的结合跟整个人生给分开了，给切割开了。在婚姻当中的两性关系其实是一种合一的行动，其实在某个角度上促使你们更深的经历灵魂的合一，这才对，对不对？然而每次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其实都是在破坏灵魂的尾声。当你不把两性关系视为两个人合一的行动，只是当作获得欲望的行动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伤害自己的灵魂。约翰·怀特这样说，他说呢，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将更难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我也觉得这是现代社会晚婚大龄青年的其中背后的属灵的原因。什么叫背后的属灵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心总是没有办法交托出去。是的，我们没有，我们很难委身给一个人，很难交托，因为我们交托委身的时候，我们会不安全感，我们放心不下。当然你可以说这其实是被罪恶伤害的状态，对不对？已经不信任这个世界了，已经不信任别人了，他肯定经历过一些或者看见过一些糟糕的事情，让他没有安全感。是的，这就是罪恶的影响呀。甚至我会说这个影响连基督徒都逃不了呀。即使你从前没有过这个你自己时代的罪恶，那你看多了周围的罪恶的时候，你的心会不会被影响呀？会的。当然如果你自己亲自的在罪恶当中的话，那个影响就会更深更大。约翰怀特说，你甚至会变得心里刚硬，渐渐让自己失去爱别人的能力。你只有索取的欲望，却会失去付出的能力。所以盟约之外的两性关系是如此的糟糕，它会深深的伤害我们的灵魂。第二，为什么它是重要而危险的？我们要分析，每一个人也要知道，就是情欲与真爱是相反的两种状态。当代社会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情欲跟真爱混为一谈，认为是同一件事，其实是完全相反的。我知道有很多人都会问说，我知道圣经，我相信圣经所说的淫乱是错误的，但我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欲呢？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的。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凡带着淫念看妇女的，这人心里已经跟她通奸了。哎，耶稣说，请注意哦，耶稣不是说看别人有什么不妥，因为你每天都会看别人，你只要眼睛不瞎，你会看别人。他说的是带着淫念去看。哎，你会发现看的这个背后真正的问题是那个心，对不对？那个扭曲的动机，对不对？当你带着扭曲的邪恶的动机去看的时候，这会伤害你的心，这会让你产生糟糕的邪恶的念头。哎，请注意哈，我要特别区分一点，在圣经当中，我知道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一提到圣经情欲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指向两性关系的不圣洁，当然包含 其实情欲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它有更广泛的意思，它指的是犯罪堕落之后的亚当的旧的老我的生命。情欲这个词指的是肉体的一切的邪情私欲，包括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自我满足的一切的动机和想法。我举一节经文大家就知道了，圣经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哪些是情欲的事呢？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哎，你会发现几乎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扭曲的事儿都叫情欲的事儿。意思是情欲的意思就是属肉体的一切的邪情私欲、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不仅仅包含两性关系的不圣洁，不仅仅指这个，当然包含它。我举一个小例子哈，比如说今天我觉得山东人都是工作狂啊，但是你退一步说，追求工作当中卓越的表现，这本身是人之常情，是对的事儿，对不对？是忠心殷勤的表达。但是连工作都可以变成情欲的一部分，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你想要靠着工作获得人生的安全感，想要靠着工作获得人生的价值，想要靠工作获得人生的意义，那么工作狂就变成了你生命当中的情欲。儿女同样如此，溺爱，以儿女为中心，这就会变成你生命当中的情欲。金钱不用说了，对吧？所以我的意思是，情欲其实指向你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假神，来满足自己人生的需要。情欲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偶像，来成为自己人生中的福音，满足自己一切的自私自利。所以我会说情欲与真爱相反，情欲的目的是完全自私的、完全自利的、完全自我的、完全自义的。而爱呢，爱的特性就是舍己、付出、牺牲。所以情欲跟爱相反。举个例子，其实当一个人越爱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多的付出和舍己。越强烈的爱会带来越强烈的付出。我跟妻子开玩笑，昨天晚上的时候，因为她一个人带孩子很累，我就一直陪着她，从吃晚饭到小区散步到一切搞到，然后给孩子洗澡搞到九点十点钟了，然后他们全部躺下睡觉了，我再打开电脑预备我没有预备完的奖章。我跟妻子开玩笑说，哎，你发现这就叫爱啊！当然我们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自我表扬哈，哎，这也可能是情欲的一部分，对吧？就自意自傲，对吧？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当整个下午整个晚间的时候，如果你说哎，我要预备我的奖章，我要干我的工作，你去负责三个孩子，他们吃饭，他们睡觉，他们玩，他们洗澡，完全你来负责。当然这个也无不可，这个也不算不上罪，但是当你不这样做，你为了他而去牺牲你这段时间想要去写奖章的这个时间，你陪着他们走过这一系列的这个过程，然后等他们都睡着了你再去写奖章，那我写到凌晨一点钟写完了，这个就叫爱呀。因为你就是要付出啊，你就是要舍己，你就是要砍掉自己原本可以早休息的时间，这个就是好事。所以呢，你会发现当你越付出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强烈的爱。但是相反的一面，当一个人对一个陌生的女人产生一个强烈的欲望的时候呢，请注意，他绝对不会有一种强烈的想要付出、舍己、牺牲的想法，不是的，恰恰相反，他是会强烈的想要索取、满足自己，不顾一切，只为自我，这个就叫情欲。所以 C.S. 路易斯论到情欲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一个男人四处的寻找女人，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他说 这个男人渴望得到快感和兴奋，而那个女人只是他的一件工具而已。这个男人不是想要一个人来付出、来舍己、来牺牲，他只是想要得到自己的满足、快感、利益和舒适，满足他自己。所以他是一个邪恶的人，因为他陷入到情欲当中，而不是在一种被爱充满的付出当中。换句话说，当一个人陷入到情欲当中，他其实是受情欲的驱使，他会越来越自我中心。而在一个健康的圣洁的婚姻当中，他是被爱来驱动，他会越来越多的付出与舍己。这就是他们中间的区别，这就是情欲与真爱的区别，他们俩完全相反。所以第三，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奥秘。既然如此，我们分析了，两性关系是重要而充满危机的，而真爱又与情欲相反的，那么很明显的，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的胜过情欲的试探呢？你要知道，胜过情欲的试探，在爱中来建立自己，就成为健康的合乎神心意两性关系的开始，对不对？事实上，你知道，在传统的儒家的道德主义里面，男人胜过情欲的方式是什么？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透过贬低女性的价值，让自己陷入到一种无欲的境界当中。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传统的儒家的道德主义都会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贬低女性的价值，对吧？比如说兄弟如手足，美女如衣服，对吧？这一类的说辞贬低女性的价值。然后呢，他会把那个看起来貌美如花的女子说成是红颜祸水啊，说成是狐狸精，专门来害人啊，说女人都是白骨精啊，在肉体的美貌下藏着一堆白骨，所以如果你看女人的时候你看见一堆白骨，你就胜过了情欲啊，这就是传统胜过情欲的方式，对不对？哎，请注意哦，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男人这样干，其实女人也这样干。女人怎么来胜过情欲呢？他们会不断的告诉自己说，其实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对吧？你去读影视剧作品的时候，都是所有的男人都是负心汉、薄情郎，都是登徒子，都是采花贼，对不对？哎，当他这样提醒自己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在贬低异性的价值？他透过贬低异性的价值来帮助他胜过自己的情欲。如果看男人的时候看的都是坏男人，他就可以胜过了嘛。反正都是那么坏，我也不赖跟他们一起玩。但问题是，在一种道德主义的宗教当中，人们透过贬低另一个性别原本上帝赋予他的崇高的价值，请注意，另外一个性别上帝创造的时候赋予了他崇高的价值，对不对？人们贬低这个价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独立的圣洁，这就是道德主义的方式，通过贬低他人的道德来自我称义，说他人都是坏东西，于是自己就变成好的了，对不对？问题是通过贬低他人的道德来获得自我的称义，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圣经所说的情欲的表现呀。你还记得情欲的定义吗？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自傲自义，这就是情欲的表现呀。所以让我这样说吧，中国传统的儒家的道德主义对付情欲是没有出路的，它只不过是用一个情欲对付另外一个情欲。因此当面对情欲的试探的时候，道德主义是很尴尬的，因为他连他自己都沦为了情欲的一部分。那么既然如此，我们这些蒙了福音光照的人该如何胜过情欲的试探呢？那就不是道德主义的道路了，对吧？在中国自古以来， 在道德主义那里好像只有一条路，叫只要你想存天理，唯一的方式就是灭人欲，对吧？啊，存天理灭人欲，好像只有灭了人欲天理才能存。但问题是在道德主义的框架之下，人欲永远灭不了，天理永远越来越难容啊。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基督徒面对道德主义的深刻的捆绑的时候，都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什么事实呢？就在道德主义、律法主义那里，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我明明知道那些事情是错的，但我就是无法自拔，我就是难以割舍，我就是深深的被吸引，觉得太美好了。明明是错的，就是被吸引。哎，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有，对不对？与此同时，我明明知道有些事情是真理，是对的，是好的，我应该这样做，但我就是没力量，我就是不喜欢，我就是觉得索然无味，没动力，觉得不吸引人。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处境？有，对不对？读经祷告是对的，我们就是觉得好枯燥，打游戏是沉迷游戏是错的，就是觉得好开心。这不就是在描述我们的生命的景况吗？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如此，我们的心就是如此。既然心是如此，道德主义对外在的行为的框架就解决不了心的问题，对不对？唯有福音能够解决心的问题。哎，各位，你发现了没有？这我刚才描述的那种的内心的状况，不就是我们里面那颗被最扭曲、被最玷污、被最伤害、被最破碎的心，对吧？我知道那个不对，但那个吸引我，我知道这个好，但我觉得索然无味。这就是罪呀，这就是罪所影响的心呀。所以基督在登山宝训当中才直指人心呀。人心如何被改变呢？各位，我必须告诉你，靠自己改变不了，这辈子都改变不了。人心靠自己改不了，道德主义的道路只能贬低别人，但绝无法改变自己。道德主义可以贬低别人，没问题，但你休想能够改变自己。事实上，唯有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才能够救我们脱离淫乱的罪。我的意思是，除了福音，无人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罪。因为唯有福音才能改变人心，使我们那些从前爱慕罪恶、厌恶圣洁、以丑为美、以义为艳的心被改变过来。然后呢？然后在内心深处真正的厌恶罪恶、渴慕真理、追求圣洁，内心深处发出赞美说：美哉主基督，美哉主道路。你真的被主吸引，被主的真理吸引，被主的圣洁吸引，才能够胜过情欲。除非主在你里面是足够美的，足够吸引你的心的，除非福音改变你对你的审美观，除非恩典改变你对善恶的看法，否则永远无法胜过情欲。道德主义永远无法胜过情欲。所以亲爱的兄姊妹，我们必须被福音吸引，必须被福音的荣美吸引，才能不被最终之乐辖制。让我提醒这种福音当中的荣美，王一牧师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我觉得他举得非常的好，真的能够彰显福音的荣美。他说，我们常常看见一对夫妇或一对恋人的时候呢，常常会这样说：哇，你们两个看起来好般配哦。啊，我们看见一对夫妇或一对恋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这样夸赞他们，对不对？但是他说呢，让我这样告诉你，事实上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般配。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和任何一个女人在他们的自我里面是般配的，他们全部都性格不合，因为他们全部都 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骄傲自义，每个人都是如此，你说怎么配呢？啊，这或许也就是一切婚姻痛苦的根源，对不对？因为你俩不配嘛，因为你俩性格不合嘛，因为你们俩都自私自利，都无比自我，都不会爱，所以怎么会配呢？他是在描述那个堕落的景况，对吧？但是你知道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吗？福音的奥秘就是上帝居然又把你俩配在了一起，并且是绝配，天作之合的那种。因为神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你说我俩性格不合，我俩天天吵，我俩差距太大了，我俩没法生活在一起，所以我要离婚。这是很多人离婚的原因，对不对？一位牧师这样说，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先跟耶稣基督离婚。为什么呢？很简单呀，因为你跟耶稣之间的差距更大呀，你跟耶稣之间更不配呀。请问你跟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圣洁，你觉得自己哪一点配？但是福音的奥秘却是，主却甘愿道成肉身与你相配，主却甘愿钉死十字架与你相配。我们怎么有脸说，主啊，你给我的这个人与我不配呢？怎么可能不配呢？所以唯独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才能够真正的胜过情欲的败坏。当我们说我们性格不合，我们无法相处，我们差距太大的时候，你必须说你跟耶稣基督的差距更大。但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真爱呢？真爱不就是付出、舍己、牺牲吗？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舍己、牺牲，所以他真爱我们就配了，对不对？就是因为耶稣真爱我们，所以我们就配称为神的儿女了。不是因为我们道德主义的我们多么高超、多么优秀、多么圣洁、多么漂亮，所以我们才配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才配的。所以最后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付自我，每一个人都要对付自我。如何胜过情欲？首先要认识福音的奥秘，其次我们要对付自我。我知道有些人或许会说，其实我也想结婚，我也想向往婚姻的盟约关系，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敢，我受到情欲的困扰，我知道婚姻美好圣洁，但是我没有办法。所以你需要对付自己的情欲。是的，对付自我、克服自我相当困难，需要不断的回到福音的光照之下。但是发泄情欲似乎相当容易，只要喜好最终之乐就可以了。但虽然如此，你知道一条是义路，一条是通向灭亡的路，对不对？一条是通向永生的路，一条是通向灭亡的路。因为主的话如此的严厉而清晰，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弯出来丢掉；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砍下来丢掉。请注意，当主耶稣如此严厉的这样说的时候，这意味着对付自己是一个极其巨大激烈的征战。把眼睛弯出来和把手砍下来，如果你字面去理解的话，这意味着你会毁容，对吧？这意味着你会变成残废，对不对？当然它深层的意思是你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是的，你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主耶稣的意思是这些代价是值得的。即使付出代价，它可以保守你脱离情欲的辖制和败坏。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啊。如果你的手上长了一个恶性肿瘤，癌症，最后经过检查，医生判断告诉你说我们需要动手术，不然这个癌细胞就会扩散到你的全身。那你知道手术的意思就是需要把你这个手给砍下来， 这就是手术的意思，直白一点，对不对？请问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医生？你会不会说啊，绝对不行，砍下我的手我会变得残废，砍下我的手我会变得很痛，砍下我的手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不愿意。哎，有没有人会这样说？通常没有人会这样说，对不对？通常不会这样说，因为你知道虽然你舍不得砍下自己的手，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会丧失生命。所以你必须在失去白体中的一体和让全身丢在地狱里之间做一个抉择。你最终会说生命比手更重要。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有些状况有些画面会吸引你走向灭亡，带来严重的后果，虽然远离他们对付他们很困难，仿佛要砍手要挖眼一样，但正如长了恶性肿瘤的手需要动手术，不然癌细胞会扩散，耶稣说把眼弯出来，把手砍下来，就是这个意思。我甚至认为说这就是给我们的灵魂动手术。动手术的过程会很痛，会艰难，但是却与我们的生命有益。对付情欲的过程很困难，但是无法克服这个罪的后果很严重，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最后说三个处理情欲的重要原则。第一，我们需要认清思想跟幻想的区别。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听了这篇讲道之后会忧心忡忡，垂头丧气地说啊，我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不好的思想，当不好的思想在我的心里出现的时候我又会很沮丧。其实你必须明白啊，你无法阻止不好的思想出现，但重要的是当不好的思想出现的时候，你需要学习用福音去处理它，这是第一个原则。马丁路德说，你无法禁止飞鸟在你头上飞来飞去，这个你无法禁止，对不对？但他说你可以阻止他们在你头上搭窝啊，这就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你需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是的，处理情欲唯一的方式是福音，没有别的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我们可以靠着去处理情欲，没有。正如英国著名的诗人约翰牛顿这样说，他说，我不会抱怨，我需要的一切神都供应，神收起来不够用的就是我不需要的，神不供应的就是我不需要的。你相信这话吗？也许我们的心被福音坚固，就能够有力量对付自我。第三，信靠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仰望他的十字架的赦免之恩。我们讲过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对不对？当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记载耶稣家谱的时候，你在里面会发现几个女人的名字，特别你发现他玛和拉合的名字的时候，你会显得很刺眼，对不对？但是圣经竟然把他们的名字记载在耶稣的家谱之中，为什么？因为无论一个人过去多么的糟糕，只要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神就乐意宽恕他们，神有丰盛的赦免之恩赐恩给他们。因为神是充满恩典的，你必须靠着恩典对付自己过去的罪和过去的羞耻，那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我们就无法脱离。因为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阿们。这是我们的盼望啊！道德主义是没有盼望的，因为在道德主义那里，你越数算就越没有办法面对。而处理情欲唯一的方式就是去到神的面前，单单以神为乐。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多恩 写下这样美丽的诗句，他说：将我带到你那里，把我囚禁，除非做你的奴仆，否则我没有自由，除非与你结合，否则我不会贞洁。阿们。除非我们与主结合，否则我们不会贞洁。我们一同来祷告。